陽能帆板順利展開，並且工作正常，發射取得圓滿成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說，後續天舟三號貨運飛船將會與在軌運行的空間站組合體進行交會對接。這次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發射任務，亦都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389次飛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氣酷熱，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觸發的驟雨和雷暴為新界部分地區帶來超過20毫米雨量，而打鼓嶺的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中秋節翌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風勢漸轉清勁。本週後期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099点，跌821点，总成交金额1,417.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8.2，腾讯控股454.2跌7.6，中国平安51.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7.68跌3.24。招商银行57.5跌5.95，新鸿基地产94.5跌10.9，友邦保险83.75跌4.35，阿里巴巴151.5跌3.4，美团234.6跌6.2，港交所478.8系跌1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51，瑞士法郎8.358，澳元系5.633，加元6.079，新西兰元5.46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港金现价报16,280，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65美元，卖出1,7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司徒拔道近纪元嗰度咧，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司徒拔道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兆辉台同埋黄泥涌峡道近深水湾道，咁影响到咧而家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喺成和道近黄泥涌体育馆，咁就系司徒拔道近纪元，因为有意外咧，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兆辉台同埋黄泥涌峡道近深水湾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就在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都是开始繁忙的，龙尾就在安定村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

二十号骚动音乐。 嗨，波哥，有喜事喎、 啊！点啊，斌爷？ 有出席喜事，我 有出席喜事， 好开心喎、啊！见到你做乜鞋？喂，嗱，有喜事你唔好鞋啊，唔努力啊！ 你又暗收翻。 系啦，系啦，即系应该系开心，有喜事应该开心。开 心嘅，咁、 okay? 话说啦，啱啱星期六我哋出席我哋同事Dixon 嘅大喜日子， 嗯，恭喜晒。 咁就有好多同事，大家一齐又去到啦。咁、嗯、有啲就好耐冇见啦，系啦。咁有啲平日有见，咁但系平日做嘢见嘅， 系。 今晚大家就乜嘢都唔讲做嘢啦， 嗯， 嚟到开开心心倾偈，饮下嘢咁样。 同埋呢啲场合咧，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系学咗好耐啊，即系都期待哇，好似好耐都冇一啲咁样嘅场合俾大家，即系又可以开心下啦，又可以聚会下啦咁样。咁即系当然所有嘢都要喺呢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去进行啦。 系啦，即系始终你都要间翻晒房啊，跟住你每一围又有人数嘅限制啊，每个范围之内咁有几多个人啊？你食嘢嘅时候就可以唔口罩咁，但系到你譬如你要影相出出入入嗰啲，就一定要全部跟翻晒规矩啦。 嗯 咁但系，总之你能够见到面，又系一个咁开心嘅日子，真系好难得噶啦，已经。 即系同埋好容易个人就会放轻松咗。 系啦，所以你话学咗好耐咧，我嗰晚都学咗好耐，学咗好耐就嗱，今日系一个咧反面教材嘅故事，大家咧就记得一定要唔好学习啦， 系， 同埋作为一个警惕嘅。 嗱，即系我咁样讲啦，因为咧我去睇翻阿波成佢嘅即系社交平台，同埋听翻佢叙述嗰个故仔咧。佢做嘅每一件事，大家都唔好去學，大家都記住係唔啱嘅，或者唔係咁好嘅，咁就 OK 啦，唔健康嘅。 嗱，咁因為咁去到一個大喜嘅日子，開心咁啊，又唔使諗工作嘅嘢，咁就自然一去到嘅時候啊， 放輕鬆啊， 未開席又開心啦。咁啊，唔好嘥時間啦，因為你十點鐘就要完場，就要解散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未開席。唔好嘥時間啦！呢、這個歐哥嘅金句 係 就開始飲少少酒精，係啦，即係開心啊嘛呢件事。 係 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因為你好快就開始啦，亦都時間嘅關係，大家都覺得唔好諗咁多啦，即係冇時間去探頭，因為啲時間逐一分一秒好快過去嘅關係，大家都唔好理啦，一見到呢、這個啊好耐冇見啦，跟住飲杯啦咁，係好要 飲杯先啦咁樣係嘛？ 咁咧你就忘记咗，因为嗰个速度太快，你直情忘记咗，或者你个身体都未消化到啊。平时你摊慢嚟饮咧，你有时间去消化，你会知道自己嘅状态，咦，好似差唔多咯，要俾自己停一停啦。 即系同埋以前喺疫情之前咧，大家都嗰个顺住次序，即系食住嘢，知道可以今日可以去到成十一点几、十二点，咁就嗰个会摊翻慢板噶嘛。 甚至乎你完结咗，你仲可以揾第二个地方，因为未收嘛之前。咁而家唔系啊嘛，十点前有 deadline 噶啦嘛。 同埋我好理解嗰個急咧，就係好想幫主人家清曬嗰啲酒水啊，因為咧驚飲唔曬咧， 其實 佢哋抬翻屋企好慘噶。我經歷過，我明白，所以我完全知道呢一個心態嘅。 同埋一見面就係你今次即係見完之後，你又唔知隔幾耐，好難先又再約到人出嚟咁啦。咁啊，各樣前提之下啦，咁好盡興啦，就即係學咗好耐啦。 嗯， 咁甚至乎我嗰晚我好記得我自己食咗啲咩嘅啫， 係 就食咗佢嗰唔知咩羹啊。 即係嗰、那個可能係燕窩定係唔知道有啲 係啦， 即係總之嗰套餐一定會有個羹㗎啦。 踢球嗰個羹啊， 你連嗰個羹都唔記得啦，幾犀利！ 冇心夠啊。 跟住咧，仲有 飲咗個羹之後， 鮑魚 同埋食嗰個鮑魚菇。 OK。 冇啦， 咁啊，即系 OK 啦，抵翻晒啦，最应该食嗰两样嘢有食啦。 其 实猪你都冇， 其实中间咧间唔中咧又想搵嘢食，但系唔知点解发现自己张台上面系冇嘢食， 净系得酒。 我怀疑系有一啲有心嘅朋友喺现场就话，即系同酒店职员讲啊，嗰一围嗰啲咧，佢哋唔使食嘢噶啦， 你攞埋过嚟呢边啦。 我怀疑系咁，咁所以每一次。想搵嘢食嘅时候又冇喎，咁就唔理啦。 唉，唔紧要， 嘢几时有得食啊？系咪先？ 啱啊！ 咁冇理到啦，咁我开心咁倾偈啊，饮乜嘢啊，聚下旧啊，即系讲下近况啊，巴巴巴啦咁。咁去到咁啊，十点钟要散场啦，咁、大家就执嘢，咁啊走，上翻去，因为我哋系喺我哋喺地库嗰度嘅，即系分咗好多唔同间房。 OK OK， 咁啊上翻地面，大家就拜拜走啦咁。咁因为嗰一日本身嘅安排就系、分享完咗之后咧，就同啲 friend 入去，包括周摄啦。 嗯。 佢系呢个故事嘅另一个主角。 O K， 咁我哋就去个朋友屋企就入愉景湾。 哇！你哋咁扯啊，仲入愉景湾、啊？ 咁你计过条数，咁你十点钟完啊，咁就可以搭船入去。 你都要转两程船、啊。 系啦，先你要喺尖沙咀行过去尖沙咀坐去中环，然后就再过隔篱码头坐船入愉景湾啦、 啊。系，你哋都好有闲情逸致啊，吓真系。 系啦，然后话俾大家听，今日上到地面同大家，拜拜，下次见啦、嗯，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咁样嘅嘅状态之后咧，到我再有记忆， 就已经系第二朝， 第二朝早六点喺个 friend 屋企嗰张 sofa 嗰度，一擘大眼，咦？我点样嚟到呢度嘅咧？ 有一种好似魔法嘅感觉，随意门咁啊！ 系啊，去咗一个新天地咁啊！ 之前仲喺个人仲喺尖沙咀，下一个 moment 已经喺愉景湾，几神奇啊！几快啊！呢一个过程啊嘛！ 咁我系未试过嘅， 系 即系坦白说，大家都我都希望大家唔会试过啦，嗯嗯，因为你冇咗记忆，其实都危险啦。即 系 好彩身边有信得过嘅朋友。 同埋我都话好彩就系、是，即系第一啦，周摄真系唔话得啦，全程傍住你啦。第二就系、是，即系我话有一样嘢好好彩，亦都点解叫大家千祈唔好模仿咧？就系、是、你竟然冇跌落船啊！即系你都知嗰个状态几危险噶啦，你仲要走去搭船系几危险？嗰个甲板你行两步，你真系差错脚你就跌咗落去噶啦嘛，系嘛？咁所以真系阿周摄系唔话得。 唔得啊！ 系啦， 咁去到瞓醒之后啦，就开始问翻究竟即系组织翻发生啲咩、 啊？ 因为以前无论点样都好，你都系翻自己屋企咧，所以一定有意识。平时我自己都好 alert 呢一样嘢嘅。咁因为一嚟就安全，第二就唔想令到身边嘅人有即系添上任何麻烦啦。 系。 咁但系礼拜六嗰一个嘅夸张地方就系一个咁嘅状态之下，仲去一个我未去过嘅地方，即系个朋友屋企未去过，即系山长水远唔系翻自己屋企咁。咁我问翻究竟咁咪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话首先咧谂翻成个路线图、嗯，第一个最大嘅挑战位就系由尖东你要去尖沙咀码头。 系 我问下先，究竟我哋搭的士过去啊，定系行过去咧？ 搭的士啦，系嘛？ 有周摄就话啦，我有问你搭的士啊，你自己话要行过去嘅。你话行过去可以散紧一啲状态，即系散紧一啲啊嘛，咁 系唔系？话说咧，呢一个咧又要讲个古仔嘅，因为试完咧嗰一晚咧，我突然咧嗰、那个电话响，我收到个波成一个 message， 佢话我哋呢家行紧过嚟咁样，我就拗晒头啦，边度行紧过嚟咧？我同你有约咩？咁我以为即系佢系咪即系 send 错咗其他？group 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又冇再有第二句，咁我冇理啦，即系应该 send 错 message， 可能同啲朋友玩紧啦，咁跟住然后第二朝我就发现，哦原来系发生咗一回咁嘅事。 第二朝就发现原来我 send 咗去呢个 group， 但 suppose 我系应该 send 去入愉景湾嗰个 group 度， 话 俾你听我哋而家过紧嚟码头啦咁。但其实咧，谂翻呢件事，我坚持话唔搭的士要行过去，即系其实当下自己都有啲意识喺嗰一刻咧，一个点样样嘅选择系最好，因为嗰下应该会知道如果坐车， 哦熬啊， 熬咧就惊会熬啦。 系啊， 咁但系我又阿少话我又自己行得到， 系 即系我可以自己由尖东一齐行到去尖沙咀码头 ，OK 啦， 即系行咗呢一段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呢个第一个片段啦。咁嘅另一个片段就系话即系有冇嗰啲跌跌撞撞啊撞亲嗰啲？你知有时你街都会见到啦，你左摇右摆啦咁。咁佢就系话咧，有一个位就系喺落船嘅时候，佢咪有一块板，系啦， 会 kick 一 kick 噶嘛。 嗰度有一级噶嘛， 系啊。 佢哋就系咁提示我，嗱小心呢一级啦咁。咁我记忆当中咧系有一次佢哋提醒我，但其实原来唔止一次。咁点解我个记忆我会记得咧？就是、因为原来喺发生。佢哋同我記得嘅嗰一次之前啦、啊，叫第二次提醒啦、嗯。原來有一個第一次提醒，我自己唔記得。而嗰一次就係我叉錯腳，跪咗落地下。 哎呀， 咁我自己唔知道啦。 真係小心啲啊！ 咁啊，幸運地其實冇病冇痛冇撞親冇瘀冇成嘅咁。 係。 咁跟住咧，對於呢個成個嘅歷程啦，好真係好似睇嗰啲電影咁樣。 最後《愛麗絲夢遊仙境》咁， 我開始明點解有啲人誇張到咧，第二日瞓醒可以去咗第二個國家。你外國你有見過噶嘛？ 唔係嗰套咩啊 ？Hangover 有啊，但現實中有新聞出現過噶嘛？你當佢之前嗰晚英國，第二朝瞓醒喺法國噶嘛？可以 係啊。系啊，我都唔明点样可以有可能发生呢件事。 嗰啲仲夸张，可能系自己一个人噶， 系 即系身边可能冇朋友陪伴住， 系 自己一个可以去到另一个国家。 我真系觉得呢啲系拍戏先有噶咋。 现实中真系，你知 電影橋段情節靈感啊，來自生活咧，係咪先？咁我仲記得一啲乜嘢咧？包括就係我提醒自己，唔好將啲力聚曬喺扶住我嘅人身上，因為我都 feel 到佢扶住我噶啦，雖然唔知邊個扶住啦，咁都係佢哋噶啦，啲朋友，我就提自己唔好將啲力聚曬落佢哋嗰度，如果唔係佢哋會稱得好辛苦。 嗯。 即仲能够唯有保有嘅意识啊，同埋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嘢咧，就系呢一样啦。 通常提住自己，但系其实自己都系做到一半算叻噶啦。其实 咁，所以佢哋都有讲话，都算系咁噶啦，即系唔算好辛苦。情愿话晒，我而家都身高同体重一比啦。 Touch wood 讲一句啦，冇穿冇烂，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就真系还个神啦。要 跟住，譬如去到上船，我自己都记得曾经有一段嘅时间。个人半醒，觉得好似个人戳下戳下泡泡地咁，应该就系坐紧船嘅状态啦。咁样，咁但系都话我都好有趣嘅，去到只船坐咗喺度，咁就瞓咗觉， 跟住安静， 个头就系咁撞嗰张凳 咯。嗯，呢小问题啦， 呢啲自己少少嘅习惯，唔知点解啦，咁样。 可能觉得舒服啲咯，撞完咧个人清醒啲啊，即系觉得有用啲痛感去唤醒自己啊。 我觉得系就翻只船个错咧，跟翻佢 就冇咁摇系嘛，自己呃自己。 系啊，我净系记得呢啲嘢咋，跟住冇啦。 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即系教训我哋一样嘢，第一就系咧，大家千祈千祈啊，我再要严重咁样讲多次，千祈唔好做波性做过嘅呢啲行为啦。 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嚟嘅。第二，身边嘅朋友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如果嗰日唔系有周氏傍咗喺你隔篱咧，我怀疑都唔知喺边一个垃圾槽度揾翻你咁就系噶啦。 而仲有个重点咧。以前呢啲咁嘅嘢自己发生咗 ,IG repost 完咁啲维啲 friend 知咪算囉。阿媽而家学识咗玩 IG。佢今朝同我 讲。见到啊嘛。 佢话仔做咩咁醉呀、啊、小心啲啦咁大个人。 而你人生当中其实都少呢个情况㗎嘛。 少呀真係好少。即係如果唔系一个咁嘅场合咁喜庆同埋大家今日冇见罪疚呢嗰个防线唔会 set 得咁低。 係。咁啊，深信嚟緊，即係好多日子，大家都會可能有啲喜慶場合出現嘅時候咧， 節日啊、 自己就一就啊， 記住啊，即係 嚟緊兩日啊，又放假啦， 量力而為啊，反面教材提醒大家， 食下月餅咪幾好。 所以知道自己嗰條線啊，幾時去到頂，幾時要翻屋企咧，係要好清楚嘅。知道咗自己條底線之後，喺 party 裏面無論人哋點樣。拗你啊，嗌你都好，你都要识得拒绝，同埋坚持要走。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啦吓。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隻表话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 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并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是、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啊。吓、啊，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啊，佢哋头先唔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男人我 下次见一下。走先啦、啊、係咁先啦、啊、下次再玩啦。 MC Soho Kidney featuring Kayen 9896, 係咁先啦、 啊。有下次嘅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运会香港在剑击项目增添一面奖牌，男子花剑队在团体赛铜牌战以45-36击败江苏，夺得季军。港队派出蔡俊彦、杨子嘉和张小伦上阵，初段就拉开比数，头三个回合之后领先15-5。江苏队之后拉近分数，中段追近至24-29，但是港队之后保持优势。最后一个回合，蔡俊彦一度被连追三剑，但是并没有打乱阵脚，连取三分获胜。这次是本港在今届全运第五面的奖牌，香港现时取得1金4铜成绩。政府宣布星期五举行第二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包括由尖旺、深水埗、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区议会的区议员。政府表示，区议员宣誓仪式将会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监誓，已经向所有九龙区在任的区议员发出邀请函。政府将会在宣誓仪式之后发布宣誓有效的区议员名单。至于令到监誓人对其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区议员，监誓人会按相关法例作出跟进。当局重申，宣誓人若果作出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若果有违法行为，会将个案转介至相关执法机构。警方拘捕两男一女，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人是组织研学施政的骨干成员，包括召集人、常务秘书和发言人，年龄介乎18至20岁，分别是大专生和中学生。警方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并且会调查组织的资金来源。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警方在今朝的拘捕行动之中，搜查组织地址和仓库，检获大批街站物品、刊物、传单、电脑和电话等，亦都有送往惩教处所的认可物品。李桂华说，有关组织自去年五月成立，即使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不断在社交平台发表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近日更加变本加厉，认罪志同道合的人士在旺角成立让追随者聚脚的会址，进行展览和买卖，亦都有系统地向相同信念的在囚人士提供物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暂时有31间学校申请部分或者全部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当中2间申请全校恢复，其余29间申请部分班级，现时有5间学校已经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杨润雄出席敬师日的活动之后又说，正是点算官校学生人数的汇报，由于整理数字需时，预料要到下个月初才有确实数字。他说，无论香港人移居外地或者出生人口的变化，不同级别入学人口都有转变，当局会同学界保持沟通，维持学界稳定性和学生利益，以及考虑学校资源和社会整体利益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喺港岛嘅司徒拔道啊，近住东山台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繁忙啊。龙尾就分别去到皇后大道东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深水湾道，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段因为有意外事故啊，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深水湾道。之前咧，九龙龙翔道去荃湾喺摩士公园泳池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清咗场，不过仲系好多车啦。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个龙尾过咗景隆街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去湾仔之路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去尖沙咀咧即系靠右边线咧比较多车啊，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去九龙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的了，将军澳隧道现在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情况呢，现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比较多车的，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九龙医院了，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都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西洋菜南街一带咧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而新界咧就主要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仲有唔够一个月，你就做咗一年骚动音乐啦，感觉如何啊？ 系啊，宾臣，即系话咁快就嚟一年啦。呢一年实在发生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唔单止成为咗我人生永远都唔会忘记一啲故事啊，仲有一路听住嘅听众，多谢你哋呢一年嘅陪伴。 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 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销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佢呢年都发生咗好多嘢。由神灵姐独立发展之后，足足一年推出咗几首作品。去到一年后在八月推出了他的专辑，同时有这个计划的新派台作品《无名故事》。 无名的小小故事，重读方知增了意。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捉紧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趟，守一方，竟失望，让我躲于天边。 大家一路听呢首作品嘅时候，回想翻呢一年你行过嘅每一步啊！ 是我的，却非我，这小故事。 听过 Candy 孙嘅《无名故事》。故事有好多种嘅，除咗生活当中你经历嘅点滴之外，有时仲会揾一啲非现实嘅故仔，等自己暂时逃离一下。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处事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的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 够做自己是一种幸福来的。最近几首佢嘅作品都觉得佢摆咗好多自己谂法落去，听得出佢系玩得开心。听日有胡鸿钧嘅派台作品，听住俾自己好似休息紧嘅感觉，有呢首《今天不营业》。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治。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到，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到，人太大冒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就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睡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翻曲，错过老曲渐然会变糟，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得低我，何苦贪问，这点天真清楚，早早出走任脑海颠倒，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听过 Ian 陈卓贤派台作品，叫搞不懂。 我火星碰到字，再有数百次失措。 前面条路点样行，绝对系石山街嘅音乐，一路想探索嘅事。 黑胶碟仲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沙发听几遍，浪费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我双眼细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才好放肆的当年，即使照帮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故事太癫，要唱世界新生态。静静醉下，再新的气派。 嘴点，来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超新星经济加冕，旧有的束缚这名靠边，断坏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 首歌呢一段咧，有一啲好西班牙感樂重嘅吉他。石山街嘅石山派。呢位朋友咧都一直開闢緊屬於自己嘅音樂世界嘅。继都市 Lonely Night 去到寂寞的雪糕之后，有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它是 Delta T 有这首 Robot Love。 听到心底感受残余的声音，痛苦中紧扣，世界多少荒谬，如何坦率的无尽地接受梦中战斗，我被困于童话尽头，情调美化中折旧，愿在记忆重新邂逅，现实不需拥有，虚构里漫游，闭着呼吸，孤单的宇宙，找不到出口，断掉束缚与迷途梦游，触碰了尽头，拒绝厮守。 Delta T 的派台作品，叫 Robot Lover。当你幻想自己的机械人，对爱的理解又会不会有不同呢？咁我觉得的而且确，机械人同人嘅分别就系在于，机械人经过运算之后发现成功率好低嘅话咧，佢就未必会执行。但人呢，即使得一个 percent 都好，都会想试下嘅。 问你爱一个人，恋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三分之前听过 DJ 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人类不宜飞行》。 警察和政府亦都冇武器，暴力情斗并非同案例之中最严重，因此判以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案情指被告系中大电子工程系二年级学生，2018年10月14日。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与其他不知名人士集结，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意图导致或者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此外，高温觸發的驟雨和雷暴為新界部分地區帶來超過20毫米雨量，而打鼓嶺的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中秋節翌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風勢漸轉清勁。本週後期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有两单嘅意外噶，分别就喺北假山花园对开，以及系后少少咧星辉豪庭对开嘅中线有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嘅交通非常挤塞，近住北假山花园一段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都去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同埋。和星辉豪庭中线分别有意外，而家龙翔道荃湾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内龙翔道的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揸车的朋友看看可唔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至于较早前在司徒拔道近纪元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在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南丰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最主要是去尖沙咀那边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翠屏南村将军澳道那边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现在去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一段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风力楼，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近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联系粤港两地风骚快活人。 广州广播电视台声音连线，中秋送暖意。 分享过中秋嘅生活点滴，以及将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送俾远方嘅至亲。 想同我哋一齐暖粒粒过中秋？ 九月二十一号中秋节早上10点到1点，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月照中秋湾区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骚动音乐，骚动泳仪，惊击海。 成日讲我喺嗰个 music break 听到我设计啊，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讲咧，佢可能写我呢啲歌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话佢要闭关啊嘛，佢话我真系去前世啊，即系咁样，即系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是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上 暗恋加幻象， 沙卡达达达达达之我们， 你所钻石 山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脑中啦，骚动感冒。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脑中啦。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星期一6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好紧张啊！今个星期会揭晓边一个单位咧？到底 系咁，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到啦。我哋因为呢个环节就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选择啲单位打电话将佢上榜呢个消息咧，亲自话俾你听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已经打紧俾第一位嘅朋友啦。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我系波成啊， 我系奔神啊， 系啊，我哋系啊，第一通电话打咗俾李正君嘅，你好啊， 多谢， 我哋播紧啲烟花俾你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澎湃， 系啊，好多啊，砌咗好多嗰啲落去俾你啊。喂，咁我哋咧打呢一个电话俾你咧，因为有个消息要话俾 Gadgets 你听。系啊，冇错啦，就系、是、你嘅派台歌差些什么咧？呢、這个星期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yeah， 恭喜你啦！ 多谢大家，希望你再播多啲啦。 系啊，会啊，一间呢个电话完又已经会播啦， 你就会听到啦。 但我哋咧就有几句送俾你嘅，系啦，咁啊，希望少少心意你 OK 啦，中意啦。 系咪歌嚟噶？ 诶、欸，唔系啊，系一啲押韵嘢嚟嘅咋。 哦、OK。 好嚟啊，我哋李正君新上榜歌， 提出差一些什么， 就算现任冇做错， 都唔会有好结果。 哇， 好沉重添呢、啊這个，对唔住， 系咪好沉重啊？唱翻你首歌。 好狠咁样啊！ 系本身因为都想写啲喜庆啲嘢俾你，但系睇完嗰个 MV 之后咧，嗰、那个人即刻 drop 咗落去，即刻嗰个投入咗喺嗰个入边度。 系啊，奔神嘅一个反应系点解你可以咁样对 Locker？ 点解可以咁样对 Locker？ 唔可以咁对 Locker 噶？ 系咯，其实呢首歌应该都系就系讲紧，即系首先现任同埋前度嘅对比，同埋对方对你好同差嘅嗰种反差。 系 系啦。 就是讲嗰种有时有啲人可能条件上好似好完美好配合到所有嘢，但硬係争咁啲嘢你就係唔係够鍾意佢囉。就係、是、有时呢就係、是、即係人就犯贱嘅，有时呢佢未必满足晒你啲条件呢，但你又好鬼鍾意佢喎。咁所以就係差一些什么囉。 咁你呢个差些什么，你自己有冇一个答案，就係、是、究竟一个对我咁好嘅人点解 work out 唔到，係差啲咩，你有冇 吓冇噶，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噶啦，边有得条件噶？ 唔知啊，我唔知啊，可能系有个答案咧，心里边。 又或者咁样问就系咧，即系因为喺呢个 MV 当中，即系朱康同埋 Locker 都饰演紧两种好唔同嘅男生啊嘛。 系系。 即系 Locker 就系嗰种好完美型、好细心吓暖男，即系朱康就系嗰啲咧，即系衰衰地，但系你又硬系唔知点解会有时咧会好挂住呢一 type 嘅，即 系 有啲曳曳地咁样嘅。 系。 你自己。 嘅我咧，我都系中意朱康嘅，我唔中意人哋对我太好嘅。 啊、 覺得如果有人即系太过千依百顺嘅话，我觉得吓、啊，你做乜嘥晒啲时间啊？即系你不如你用你啲时间去做啲更加有用嘅嘢啦。 但系佢如果好似故事当中嘅朱康，佢做嘅嗰样嘢，唔系做啲有用嘅嘢，即系佢系对你忽冷忽热咁样样，嗰种又得唔得咧？ 即系点讲咧？我可能我狮子座咧，我会好想征服佢咯。 哦， 难度挑战 ，OK， 明晒。 系啊，有少少。 咁啊，今次呢一个差些什么呢个主题啦，都继续有林日玲帮你去填词啦。咁，咁系咪其实由上一首《像极了爱情》到呢一首，其实成个嘅故事线等等都已经一早倾好咗噶啦，同佢。 其实咧就系其实超巧嘅，本身咧 Riley 咧写咗一个关于旅行嘅三部曲嘅，咁但系咧我咁啱咧我就度 MV 嘅时候我真系去唔到旅行啊嘛，咁跟住我就同佢讲，不如我扭一扭呢条桥，我就 base 个歌名，即系佢之前唔系呢几只歌名嘅，咁我就 base 个歌名咧就度咗呢个出轨嘅故事，咁佢就觉得哦，咁你有个咁 solid 嘅古仔，不如我哋就你啦，咁所以就变咗系同个 MV 系真系好近嘅，即系好似。调翻转做电影配乐咁样咯。 哦，所以佢差唔多系真系写过份词咁滞，可唔可以咁讲 咧？系直头系写过份词啊！我真系超唔好意思。 系咁，至于音乐部分啦，都继续有苏道哲一起去做啦呢一首。咁其实而家佢去拿捏你把声线啊、录音啊，或者一啲编曲上嘅，系咪都好 smooth 啊？真系 都其实大家都好熟啦，即系好熟悉。大家的做法啦，或者他想要啲乜嘢啦，都越嚟越熟啦。咁同埋我哋系想特登，即系三首歌都希望个编曲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即系都会感觉到，即系差一些什么同像极了咧系有啲唔同嘅编曲。咁下一首咧 ，which 即将都会推出咧，都会系一个唔同嘅曲风咁样咯。 哦，下一首嗰个故事延续落去啦，应该会系嘛？ 系啦，咁就要作出一个抉择啦。咁、究竟我会拣朱康定 Locker 咧？大家可以 我想拭目以待。 我想问一个都几难嘅问题嘅，如果要你用形容词去形容你最终嘅选择，即系费事穿拣边个先啦、 啊？ 你会点样形容？ 咁样嘅？ 你会点样形容嗰个选择？可以俾大家期待。 選擇就係我最好嘅選擇。 哇！好嘢，好嘢啊！呢、這個答案，我哋會失望定係唔失望嘅呢、這個選擇， 定係有驚喜啊？ 我覺得見仁見智啦，每個人嘅選擇都唔同嘅，但係呢個就係我覺得最好嘅選擇咯。 啊，好嘢！ 下一首歌係講名歌名啊，最好的選擇。 我唔記得咗個歌名啊。 唔紧要，唔好穿，系啊，到时我哋就会知噶啦。 但 个 班底都系用紧， 都系一样嘅，一模一样。但系我觉得第三首都会有惊喜，啱啱录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几期待嘅。 哦，咁 MV 拍埋未啊？咁 拍咗噶啦，就系调翻转晒啲嘢咯，就系拍咗个 MV 先，跟住先重新写个份词，跟住再录音。 好啊，期待下。 好惊险啊！呢件事。 唔紧要，试下呢一种方法，又大家都有 contribution 啊，即系喺个作品上面。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通常大家都会以音乐行先噶嘛，但系今次就变咗系 MV 行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好玩嘅，即系好似啊，我哋系睇住个画面去写过呢单嘢都几好玩嘅。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下你嗰个最好嘅选择系啲咩啦。咁同时而家呢个喺个古仔嘅中间啊，第二部曲呢首差些什么，咁啊，预祝个成绩会继续更加好啦。 多谢， 好啊，多谢你啊，谢谢 Gladys，thank you， 拜拜。 寂寞楼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想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差一些爱你，原来我没爱你，又感觉很麻痹，投入了幻故技，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特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来，你是完美， 李成君嘅呢首新上榜，派台作品叫《差一些什么》。好啦，而家打去俾第二位嘅朋友，恭喜佢啦！唔知佢会唔会听电话呢？你冇打错电话嘅嗬？ 好惊啊！你咁讲。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晒， 好彩好彩你及时听 电 话， 我哋好惊啊！ 哦，先以为打错咗啊， 系啊， 好啊，系我嚟噶。 有陈明喜啊，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啊。 咁我哋就将 可唔可以宣布下恭喜我乜嘢啊？ 梗系会啦，我哋恭喜陈明喜嘅派台作品《星之城》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一期咧系新上榜嘅，恭喜晒你！ Yeah! Yeah!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大家支持。 我哋有少少心意送俾你嘅，系啊。 喺电话送？ 系啊，你而家听啊，听到噶，嚟咯， okay. 我哋送俾你。陈明喜做咗文青， 新上榜 有声之 证， 音频治疗确系劲， 句句直达我心灵。 好嘢，好嘢，多谢，好诗，好诗。 有冇少牵强？唔会啊，系嘛？ 唔会牵强啊嘛。 唔会唔会，好文青好文艺。 因为上次陈明喜上嚟嘅时候，咁介绍呢一首歌啦，咁跟住亦都之后我都有 keep 住留意一下，譬如你 social media 咧都会有一啲短片咧，继续将呢个叫做 音频 治疗啊等等放出嚟，有啲30秒 version 啊，或者 MV 下面都见到有啲朋友可能听咗呢首作品都有一啲嘅叫做 feedback， 话我真系好舒服，可以好 relax 咁样。你自己系咪都有冇 keep 住间唔中收到一下啲 fans 或者乐迷嘅一啲信息咁样嘅？ 有啊有啊，其实今次是真的很开心，因为跟之前作品不同，就是那个互动性高了，就是因为我都是特登将一些安眠的音叉频率录入这首歌里面，样所以好像是我 將一份心意擺咗入去，咁又可以聽到大家嘅反應啊，會唔會真係覺得好舒服啊咁樣咯？咁所以希望嚟緊嘅一啲作品都係繼續呢一個音頻治療單曲嘅方向咯，因為好似即係創作嘅意義再深咗一層咁樣。 嗱、之前我哋喺呢一个嘅声之症入面即係听到嗰个音频治疗我哋运用咗啲音差啦咁样嘅效果。嚟緊再做音频治疗嘅歌曲其实除咗音差之外仲有啲咩嘢乐器啊或者係有啲咩哇 就唔会扬错。 就唔会扬错嘅。 你真係好笑到呢。即係仲有啲咩乐器可以运用得到咁样呢会。 其实我希望都继续放一啲音差入去啦，因为呢个系我自己专长做嘅音频治疗嘅道具咁样。因为其实我而家除咗做歌手，即系 on the side 都有真系帮人做一啲一对一嘅一啲 session 咁样嘅。咁但系除咗音差之外咧，我就好想下一只歌多啲讲我哋嘅人声，我哋自己嘅把声，因为我哋嘅声音就系我哋每个人天生都会有嘅一个音频治疗嘅道具咁样咯。 哦。Okay. 是啦，所以可能有些部分就是没有乐器就只是用人声去做这样咯。 哦，咁系咪咁对于自己声线可能在不同频率的了解啊，即可能同监制等等沟通的时候都有很多东西可以 explore 噶咯，呢样，因为去到自己把声的变化就很大噶啦嘛，相对同一个音差相比。 是啊是啊，同埋要即系去特登学多啲唔同的方法啦，同埋要即系睇下点样将呢样嘢代替一些你。即系喺歌本身会听到，譬如一啲乐器啊，或者节奏啊咁样咯，系咁呢个都自己仲研究紧嘅。 会唔会玩下有一首唔知好实验性，真系好 a cappella 嗰种感觉咧？完全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啲声去做一首，有冇曾经谂过不如试下咁啊咁样噶？ 有啊有啊，哎呀你透露咗啦，点算？ 哦，咁快黐咗 我乱我乱 哎呀，佢乱噏噶咋？哎呀， 唔系呢个系，因为其实我嚟紧会继续做呢啲音频治疗单曲啦，咁我就希望可能下年凑够几只，可能五首就出 EP 咁样嘅，咁、所以我谂其中一首就一定会系咁样嘅方向去做咁样咯，或者一啲 side track 咁样咯。 哦，咁期待，即系因为有唔同嘅 angle 都系讲紧同一件事。 系啊，咁都希望围绕住即系一啲令我哋失眠，但我又会提供一啲安眠嘅方法或者频率俾大家咁样咯。 哦，到时如果需要啲人嗰啲 Shubi Doo 啊嗰啲咧，我 OK 喎。我嚟帮手献声， 佢把声好厚噶 ，OK 噶。 好啊，好啊，我都系真系想有一只歌系好多我唔同嘅朋友、唔同声线一齐去唱咯。 不过佢 系即系想鼓励大家都试下用自己把声去做一啲自我疗愈咯。 好啊，不过波盛把声厚得嚟咧，好容易令人失眠。谂谂下都系冇人佢 嗰啲笑片都啊嗰啲。 紧要你可以震撼嘅声音吓走人哋嘅负能量， 驱鬼咁样好啲。 系 咁啊，再次恭喜陈明喜呢一首《声之症》系新上榜啦，希望都继续有好嘅成绩啊！我哋个榜度系啊，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呢一首歌，大家可以 peace feel peace 咁啊。今日多谢你，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多谢，拜拜。 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算乜个性，让你听没有亲爱的静，请生命放下彼此声再唱明。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陈明喜嘅呢首派台作品《星之静》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运会香港在剑击项目增添一面奖牌，男子花剑队在团体赛铜牌战以45-36击败江苏，夺得季军。港队派出蔡俊彦、杨子嘉和张小伦上阵，初段就拉开比数，头三个回合之后领先15-5。江苏队之后拉近分数，中段追近至到24-29，但是港队之后保持优势。最后一个回合，蔡俊彦一度被连追三剑，但是并没有打乱阵脚，连取三分获胜。这次是本港在今届全运第五面的奖牌，香港现时取得一金四铜成绩。政府宣布星期五举行第二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包括由尖旺、深水埗、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区议会的区议员。政府说，区议员宣誓仪式将会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监誓，已经向所有九龙区在任的区议员发出邀请函。政府将会在宣誓仪式之后发布宣誓有效的区议员名单。至於令到監誓人對其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區議員，監誓人會按相關法例作出跟進。當局重申，宣誓人若果作出虛假宣誓，或者是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必須依法承擔法律責任。若果有違法行為，會將個案轉介至相關執法機構。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爆发，当地大约5000人紧急撤离。火山在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左右爆发，大量浓烟和火山灰喷上半空。据当地政府预测，火山的岩浆往西南方向移动，流往住宅区和林地，再流向海岸。当地一间本地航空公司取消4班来往拉帕尔马岛的班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同埋星辉豪庭段，分别有意外事故嘅。星辉豪庭嗰个意外就清咗场，不过咧而家去荃湾方向非常之多车噶，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下行咧近这个彩虹交汇处都受影响了，近住顺利村一带都是慢车。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在蒲岗村道对开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的，去观塘都是塞车。龙尾好长，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虽然意外清了场，即是换言之，现在龙翔道和呈祥道来往方向都非常之多车的。如果改行太子道东相对是好一点。不过现在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段来往方向多车，九龙城那段太子道西来往方向都是非常多车的。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嗨，中秋前夕的奔神 Monday Blues， 今个星期我哋放松啲，舒服啲，会带嚟一啲 smooth jazz 嘅作品俾大家。咁啊，其实 smooth jazz 好难去准确地定义嘅，即系好似 city pop 咁样啦，系一个比较抽象啲嘅概念。正正 smooth jazz 咧，又系好属于城市嘅一啲声音，因为融合咗一啲嘅传统嘅爵士乐啦，亦都会有一啲流行元素喺入边，所以有时会听到一啲作品，咦？点解佢喺 jazz 得嚟，又好似有少少 funk funk 地嘅 beat 喺入边啊？或者可能有啲 R&B 嘅节奏，咁啊，嗰个范畴系非常之大。咁但系有一样嘢好准确就系 smooth jazz 好多时候好适合城市人听，亦都系代表住城市人嘅声音。 还有尚未剃去的须根，困于闷热车厢中苦等，等进入码头卸下苦困，日以继夜拼命的奔波。难免寂寞难过，通宵工作播着这首歌。城市中穿梭，天天马路经过，午餐挤逼车厢中度过，矛盾天天都多，喜爱火腩。爵士乐不过，仍旧单身一个。谁说大侠永远高一等？理想太理想，想得天真。发大肚又满面痘印，难以放下怪异的心魔，硬要代入是错。司机不可钟爱着是我，城市中穿梭，天天马路经过，午餐挤逼车厢中路过，矛盾天天都多，喜爱火腩跟爱爵士乐不过，仍旧单身一个。抽一根香烟抵抗饥饿，火柜车中播放着是我，粗犷却有感性，冷漠中带热情，这矛盾品味是我。白富勒城市中穿梭，天天马路经过，挤逼车厢中度过，巴拉巴巴拉，矛盾天天都多，喜爱火腩跟爱爵士乐不过，仍旧单身一个。 一首完完全全我觉得是属于打工仔的爵士乐，他们是 Blaster。 刚听过有码头的辛酸，讲真句啊，打工仔都是稳啖饭食，完了每日劳累的工作都会想休息啊，稳啖饭食之余间中都想去下旅行。 心笑下机，逃离闷空气，凡尘闹市，各样角色太花心机，在夜空上，空间仿似扩张，感觉最舒畅，快乐事情不需夸张，恋爱越是抽象，不需刻意细想，不需勉。双手臂看着你，抱着你，擦亮机舱空气，不知要怎么说起这个基本真理，要是有着你，无论是哪目的地，也不必理。 佢嚟 swing，欢迎搭上这个航班。 完全没准备，与你空空两臂，搭上这心笑客机，逃离没空气，凡尘闹市，各样角色太花心机，就用依旧挥走琐碎困忧，感觉已足够，往后事情不必深究，恋爱原是享受，不变一世永久，不必占有，似我在今宵下跟你飞，紧靠一双手臂，看着你，抱着你，擦亮机舱空气，不知要怎么说起这个基本真理，是有着你，无论是那目的地，也不必理。 JAL 565，好熟悉嘅航班编号，有几耐冇飞过？ 在夜空上，空间仿似扩张。最舒畅，快乐事情不需夸张，恋爱原是抽象，不需刻意细想，不需勉强，似我在今宵可跟你飞，紧靠一双手臂，看着你，抱着你，擦亮机舱空气，不知要怎么说起这个基本真理，要是有着你，无论是那目的地，也不必理，从来没有目的地，也都很美。 如果有一飞，你又希望隔离会错咗边个？ 每次相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找梦想？谈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黑揭揭袋装小说变发梦， 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啊，祝福祝福恋爱定格。缠住吻住 cream cheese 点缀我吗？缠住吻住高调客似你吗？缠住爱慢身边。堡垒在看我，快闪电灯太逐渐明亮，注满意到站的车票在我身上，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温沉溺我的家，夜夜吗？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郁金香是你吗？一呼一吸只懂爱，一点一拍，祝福祝福恋爱定格。缠住吻住 cream cheese 点缀我吗？缠住吻住高调客是你吗？缠住爱慢身边。 sweet 啲嘅，同自己喜欢一齐过，同自己屋企人一齐过。即使莫非 都可以在家舒舒服服吃住月饼，听下 jazz。先听过陈奂仁的 Sweet Lorraine， 最后的时间送上这首小野丽莎的 Fly Me to the Moon，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